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 我们的问题在每个执着等待的夜里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坚持着不哭泣。 I wanna bring you into my heart， 我是否还是你的唯一？别再让这样的伤痛再感觉不到你。 I wanna bring you into my heart， 我是否还是你的唯一？别再让这样的伤痛再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不到你。 却不到你，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变成了爱情。

的愿望还给我，为什么天这么安静，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，是会说爱太多就成长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，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，你的声音怎么近我却抱不到，没有地球太阳还是围绕，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，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，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

缘分变成遗憾，当爱变得伤感，你告诉我得要如何承担。哦，他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见。我最深的爱恋却熬不过时间，曾为我留下多少蜜语甜言。 With girls in my eyes say goodbye， 淹没了你我的世界。我最深的爱恋却逃不过时间，相爱多年其实心依然遥远。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谁愿意为爱说抱歉。分变成遗憾，当爱变得伤感，你告诉我泪要如何承担。梦它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见。我最深 承诺是过去的空气。 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。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 Baby，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，因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逃避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

只顾着遥远星球，像一个我永远都到达不了的一个。我爱你那么多，所以那么痛，让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。我爱你那么多，爱的爱的那么多，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。 最远的距离是你我

声叫、哦、也许你俩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。我不 在每个枝

把你捧在手中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。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

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？我以为你懂得，每当我看着你，我藏起来的秘密，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。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。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

唱，感谢你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，沿着那西边就有使者的身影，我走着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，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，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，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，拥有不同心境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，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穿心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，哦，怎么说你会想着这爱情，那长满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，嘿，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，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亲爱的这是歌，有梦就大声唱歌，我把手牵手一直的走，紧紧的相依的努力攀过吊桥绳索，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，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，尤其难以割舍，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，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，去直接承受店里面还有泥鳅，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，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穿心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，爱让我更自由，一起大声说出口，跟我一起手牵手，珍惜那永久，这就是爱的手，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冰棒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，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遥远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，叮咚的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冰棒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，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遥远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， 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，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，我还在逞强说着谎，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，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，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，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，思念在逞强不肯忘，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，若越爱越被动， 越要落落大方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，我没能力遗忘，你不用提醒我，哪怕结局就这样，我还能怎样？能怎样？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，你从来不会想，我何必这样？回到自己的生活圈，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群。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，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，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，爱过你很值得。我不怎样？没怎样？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，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，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。有一天晚上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，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。不管能怎样，我能陪你到天亮。 Oh,

所及的走，是否就能找得到？黑夜落白昼，春夏又秋冬，一天复一天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在人群中我们擦肩而过，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探索一份自己渴望已久的温柔，寻找着按图索骥的走，是否就能找得到？ 是否找得到？ 爱美丽的轮廓，远处招手。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，只见霓虹灯闪烁，黑夜乐白昼，春夏又秋冬，一天复一天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 在人群中我们擦肩而过，在晨曦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 探索自己渴望依旧的温柔。黑夜落白昼，春夏又秋冬，一天复一天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谁在人群中总低着头做梦？ 曾经 有 一生如此迷惘，你 曾以为了解和放手，我们在人群中擦肩而过，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知道你会在哪一头，我们将在对的那一秒碰头，下一站的出口，有人等我，有人等我，下一站的出口，你等着我。 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都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， 这场全部放 弃，努力变成属于你的旅行。 空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，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？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，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手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里相通、哦、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我要自己。 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了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山水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耶耶不醉不归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青翠，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是这夜为我点的火， 在那花 我犯了错，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，多情的打扰情愿了的错，不是这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，

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，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仿佛从没见过我，只是让我梦成空。

思思想梦的风。 为一切都是没选好，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，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，换个人当主角，爱情就会天荒地老，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，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不管你混得好不好，是否给他荣耀，他都愿意为你操劳，陪你到老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，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，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，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。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，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，换个人当主角，爱情就会天荒地老，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，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不管你混得好不好，是否给他荣耀，他都愿意为你操劳，陪你到老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，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。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，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，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。 这都不算爱，我要 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？都怪我没能耐，转身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？ 他的心只懂得真实的模样。 着风向前行，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。偶尔想起过去，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，润湿眼底。怎想会爱别离，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。缘字终难猜透，猜进心里却依然离去。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，你会祝福我，我也会祝福你。且把泪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遇。就算相见无期，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，我也会想起你。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，且行且珍惜。想起过去，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，润湿眼底。怎想会爱别离，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。缘字终难猜透，猜进心里却依然离去。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，你会祝福我，我也会祝福你。且把泪水轻轻拭去，期待再相遇。就算相见无期，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，我也会想起你。默契永存你我心底，情缘系千里，且行且珍惜。 传说中，人鱼公主救了王子以后，自己却化成了泡沫。这是我最爱的童话故事。面对着巴厘岛的海神庙，我许下了誓言：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了命运中的他，我也愿意等待千年。